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3章战斗与飞行第133集。 这些家伙怎么办？ 就着赫敏的那个表情冷酷的灰色马人问道。 他们还小。 哈利身后一个缓慢忧郁的声音说。 我们不攻击幼崽。 是他们把他带来的，罗南。 紧紧抓着哈利的那个马人回答道。 而且他们也不小了，这一个差不多是成人了。 他揪着哈利的长袍领子晃了晃。 求求你们。 赫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 求求你们不要攻击我们，我们的想法跟他不一样，我们不是魔法部的雇员，我们到这里来是希望你们能替我们把他赶走。 哈利看见那个抓着赫敏的灰色马人的脸色，立刻知道赫敏这么一说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。灰色马人把脑袋往后一仰，后腿愤怒地踏着地面吼道。 看见了吗，罗南，他们已经有了那种人类的傲慢。这么说我们要替你们做下三滥的事情是吗，人类女孩？我们要做你们的奴仆，像忠实的猎狗一样替你们把敌人赶走。 不。 赫敏用惊恐尖利的声音说道。 求求你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。 可是他似乎把事情越弄越糟了。 我们不会帮助人类。 抓住哈利的那个马人恶狠狠地说。他加大手上的力度，同时抬起前腿，哈利的双脚立刻离开了地面。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种族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。我们不会允许你们从这里出去后吹嘘说我们服从了你们的吩咐。 我们不会说这种话的。 哈利喊道。 我们知道你们刚才那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你们。 然而似乎没有人在听他说话。一个有胡子的马人朝后排的马人大声说道。 他们不请自来必须承担后果。 他的话引起一片赞同的吼声。一个暗褐色的马人叫道。 把他们弄到那个女人那去。 你们说过不伤害无辜的。 赫敏喊道。此刻他脸上真的有泪水在流淌了。 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你们的事情。我们没有使用魔杖，也没有威胁你们。我们只想回学校去，请放我们回去吧。 我们可不像那个叛徒费伦泽，人类女孩。 灰色马人大声说，其他马人嘶吼着表示赞同。 你们大概以为我们只是漂亮的会说话的马吧？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不能忍受巫师的侵略和侮辱。我们不认可你们的法律，也不认可你们的优越感。我们。 然而他们没有听到马人还有什么特点，因为就在这时，空地边缘突然传来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。哈利、赫敏和约莫50个马人都扭头望去。抓着哈利的马人立刻伸手去拿弓和箭筒。哈利扑通掉落在地，赫敏也被扔在地上。哈利快步朝他奔去。这时两根粗大的树干吓人地分开了，缝隙中露出巨人格洛普那庞大的身躯。哈利身边的马人倒退几步，跟后面的那些马人站在一起。空地上现在满是丛林般的准备发射的弓箭，都向上瞄准着那张灰色的大脸。那张脸在头顶遮天蔽日的秘密树之间赫然浮现，令人生畏。格洛普的歪嘴傻乎乎地咧着，他们看见那些砖头般的黄牙在昏暗的微光中闪烁，他眯起呆滞的泥浆色的眼睛，打量着脚边的那些生物。他的两个脚脖子上拖着正断的绳索，他把嘴张得更大了。 哈格！ 哈利不知道哈格是什么意思，是哪种语言，他也不想知道。他注视着格洛普的脚，他们几乎跟哈利的身体一样长。赫敏紧紧地抓住哈利的胳膊，马人都安静下来，抬头望着巨人。巨人圆溜溜的大脑袋左右摆动，继续朝他们中间张望，似乎在寻找他掉落的什么东西。 哈格！ 他又说了一遍，口气更急切了。 快从这里滚开，巨人！ 马格瑞喊道。 你在我们这里不受欢迎。 他的话对格洛普不起任何作用。马人们绷紧了拉着弓弦的胳膊，格洛普把身子弯下一点，大吼一声。几个马人露出担忧的神情，赫敏却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阿里， 他小声说， 我认为他想说的是海格。 就在这时，格洛普看见了他们，一大群马人中仅有的两个人类。他把脑袋又低下一英尺左右，专注地盯着他们。哈利感觉到赫敏在发抖，格洛普又把嘴张得大大的，用低沉浑厚的声音说， 天哪， 赫敏说着使劲抓住哈利的胳膊，抓得他的胳膊直发麻，他看上去快要晕倒了。 他还记得 赫敏， 格洛普声如洪钟地说， 阿哥人人， 我不知道， 赫敏惊恐的尖声说道， 对不起格洛普，我不知道。 格洛普让阿哥， 巨人的一只大手向他们伸了下来，赫敏发出一声惨叫，接连后退几步摔倒了。这只手猛地向哈利扫来，把一个雪白色的马人撞翻在地。哈利没有魔杖，只能鼓起勇气拳打脚踢，连抓带咬。马人们正等着呢，格洛普伸出的手指离哈利还有一英尺时，五十支箭掠过空中射向巨人，雨点般扎入他那张大脸。巨人又痛又怒，连声吼叫，直起身来，用两只大手搓着脸庞，折断了那些箭杆，但箭头却往肉里扎得更深了。巨人惨叫着，使劲跺着一双大脚，马人纷纷四下逃窜。卵石大的血珠从格洛普的脸上落下来，洒在哈利身上。哈利把赫敏从地上拽起来，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树荫下躲了起来。他们回头张望，格洛普胡乱地去抓那些马人，鲜血顺着他的脸庞往下流淌。马人们毫无秩序地撤退，跑进了空地另一边的树丛里。哈利和赫敏看到格洛普又发出一声怒吼，打脚朝他们追去，一路又扯断了许多大树。 啊，真糟糕， 赫敏说，他抖得特别厉害，膝盖都软了。 啊，太可怕了，他会把他们都杀死的。 说句实话，我可不操那份心， 哈利怨恨地说。马人奔跑的声音和巨人跌跌撞撞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哈利仔细听着这些声音，突然伤疤一阵剧烈的疼痛，他心里顿时充满惶恐。他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和他做那个梦时相比，现在要救小天狼星更困难了。不仅哈利把魔杖给丢了，而且他们还被困在了近邻中央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。 好主意， 他必须发泄一下自己的怒火，就冲赫敏不满地说， 真是好主意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 我们得回城堡去， 赫敏的声音细若游丝。 等我们回到城堡，小天狼星恐怕已经死了。 哈利说，气呼呼地踢着旁边的树，头顶上传来一阵刺耳的叽叽叫声。他一抬头，看见一只怒气冲冲的护树罗锅，正冲他挥舞着树枝般的长手指。 可是，没有魔杖，我们什么也干不了。 赫敏绝望地说，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。 而且，哈利，你打算怎么去伦敦呢？ 是啊，我们也想知道这一点呢。 他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